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。广播剧欣赏。广播剧欣赏。 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。 中国历史故事，孝文帝迁都，改写孙学刚，导演周正。 由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朝，在公元439年统一了北方，后来又分裂起。虽然双方都有统一全国的愿望，可是都没有统一的实力，相互征战几次，各有胜负，只好又各顾各的内部事务了。可到了公元493年，有一天，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突然召集文武百官议事，要发兵南下。 朕决定发兵南下伐齐，天下分得太久了，是该统一的时候了，众卿觉得怎么样？怎么都不说话呀？朕已经让人测过一卦，得了一个格字。当年商汤周武革命，应乎天，顺乎人，现在朕也应在格字上，兴兵伐齐，大吉大利呀。 臣拓跋宏以为发兵南下的事未必吉利。近年来咱们国力虽有所恢复，可统一天下怕还不到时候。陛下不可把打仗的事儿当儿戏呀。 哼，你把我当成小孩子了。任成王，我告诉你，这国家是我的国家，我说了算，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你可不要动摇军心呢。 陛下这么说有些太过分了吧。虽说国家是陛下的，可我也是国家的大臣，怎么能不管国家的安危呢？ 你好吧，咱们各说各的想法，也没什么坏处，你们就说吧。 任成王是孝文帝的叔叔，比别的大臣敢说话。孝文帝也不想和这位长辈撕破情面，于是这次议事不欢而散。随后孝文帝又把任成王请到宫里密谈，谈了些什么无人知晓。只是这次以后的任成王没有再说反对出兵的话，孝文帝还是坚持出兵。几天以后，他宣布要亲率30万步兵骑兵南下，除留守都城平城的以外，文臣武将都要随军出征。朝臣们心里是100个不愿意，可是看着年轻的皇帝那威严的样子，连任成王都不敢违抗，只好忍气吞声了。只有大臣卢渊提出了反对。 陛下，不要以为兵多将广就能打胜仗，自古以来以少胜多的事并不少见。曹操胜袁绍，谢安败苻坚，就是明证胜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，不在人数的多少啊。 卢渊所奏事实，可你把朕看成平庸之主了。以少胜多固然可以， 但是也不能说少必能胜多，弱必能胜强吧。朕不准奏。 不久，孝文帝带领人马浩浩荡荡离开平城，向南进发了。到了洛阳的时候，正赶上秋雨绵绵，下个不停。大家都以为会在洛阳休息几天，不料只宿营了一天，孝文帝就下令继续前进。群臣实在忍不住了，呼啦跪倒了一大片。 陛下， 陛下， 陛下， 陛下，陛下！ 哎，怎么回事？仲卿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朕已下令南进，你们不赶快去，跪在这里做什么？ 陛下，臣李冲斗胆直言，这次出兵全国上下没人愿意，只是陛下一个人的主意。现在到了洛阳，陛下不顾军卒疲乏，非要继续南下，臣实在是不明白，陛下为什么要这么固执，不听忠言，后悔不及呀。 胡说，快起来，朕要统一天下，你们这些书呆子唠唠叨叨就不怕死吗？ 陛下， 陛下， 陛下， 陛下， 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既然一意孤行，臣要死在马前。 陛下，臣不忍见山河破碎，请赐臣一死。 陛下， 陛下， 陛下， 陛 下 既然你们都不愿意我南下伐齐，我一个人怎么打仗？但我诏令已下，全国和南齐的人都知道我要出兵的事。如果就这样偃旗息鼓，天下人会怎么看？后人又会怎么想？岂不笑我大魏无能？也罢，我有一个主意，不南伐就南迁，把都城迁到洛阳来，你们以为如何？ 什么？ 啊， 迁都，迁到洛阳？这 洛阳， 这个， 哎呀， 这 哎呀，这不行啊！平城是祖宗选的地方， 对对对， 怎么能够随便的离开呀？ 就是嘛， 你们不愿意迁都，那我还是要南伐。 陛下， 陛下，这，哎呀，陛下，如果不再南伐，臣赞成迁都洛阳。 哎呀，任成王呢？这可是大事啊，你可该说话了。 你们让我说，我就直说吧。我完全赞成圣上的决策，迁都洛阳。 什么？你当初不是反对出兵吗？ 是啊，我就把真情告诉你们吧。圣上虽然年少，可真是有远见呐。此次出来南伐是假，南迁是真。 这怎么回事啊？ 上次我和圣上顶撞，实在是无知。事后圣上又和我细谈，他说平阳是打仗的好地方，可不是治国的场所。地处高寒，风沙不断，每年从六月就开始下雪上冻，还远离中原。大魏江山广大，都城反在边塞，如何能统治呢？洛阳是中原古都，自古在这里建都的不都很长久吗？圣上以假意南伐，是担心咱们北人喜欢恋旧，不肯离开故地，所以强令南伐。现在已经到了洛阳，我看 就在此立都吧。啊， 这我这才明白呀。 明白，明白，这么回事。 当初我说的革字就是要革除旧习俗，迁都是第一步。你们愿意的站在左边，不愿意的就站到右边去吧。 嗯，是，来，就看咱们是。 哈哈，你们都站在了左边，不要反悔啊。 陛下，臣以为洛阳虽为新都，可家庙宫室不是一天两天能够造起来的。陛下可暂归平城，等这里修建完工再正式迁都不迟啊。 不，寡人要先去巡视各地，再到邺城小住，等明年开春这里宫殿造成再回来。至于平城，我已经决定让任城王返回去，向留守官员宣布迁都一事。哦，镇南将军余烈 在， 寡人想听听你的看法。 嗯，陛下，平心而论，臣是愿意迁都和练就，各占一半。 这倒是实话。好，你不反对就算赞成。我命你率部下随任城王返回平城，那里的防务大事由你担当。 臣遵命。 任城王回到平城，留守的官员们听说要迁都洛阳，有坚决反对的，有痛哭流涕的。任城王讲古论今，耐心说明迁都的好处，总算把这场风波平息下去了。但口服心不服的人还大有人在。孝文帝得到回报，想到迁都是改革的第一步，如果不得到朝臣全力支持，后面的措施还怎么出台？第二年，他亲自来到平城，召集群臣再谈迁都的事。 听说有人对迁都还不赞同，今天就都把话说出来吧。 陛下，现在四方还没平定，臣以为不宜迁都，而且平城马多，洛阳马少，将士出征无马，怎么能克敌制胜呢？ 是啊， 是啊， 马的事情好办，有那么多牧场，何必担心？平城地处衡山以北，九州之外，不是帝王之都啊。 哦，陛下，臣以为洛阳比起北方来，自然是繁华，可百姓们已经住惯了，一旦南迁，心生怨恨，难免生事作乱。陛下，还是谨慎为好啊。 是 啊， 是 啊， 是啊， 谨慎为好， 真要三思啊。 不然，自古以来为帝王的迁都并不少有。朕的远祖当年居住在北方荒漠之中，到平文皇帝定都在都木根山，昭成皇帝又迁都一次，道武皇帝才迁来平城，算是时间比较长的。朕怎么就不能迁都了呢？ 陛下圣心已定，臣等愿听命。 愿听命。 迁都的事就不要再议论了。啊，还要宣布一件事。再过些天，朕要对所有的官员实行考核，凡五品以上官员都要分出优劣，平成上等的升迁，下等的降职或是罢官，你们要各尽职守，否则考核之后卸任罢官 降职罚俸，那就是自食其果了。 臣等不敢， 臣等不敢。 朕从小就喜欢读书，深知汉家文化的深奥，是治国安民的根本。不懂礼，不懂法，怎么做中原之主呢？不到中原见世面，不就跟面墙而立一样吗？只能看见一面墙，别的什么也看不见。朕希望你们都成为有用之才。 臣等谨遵圣命。 公元494年，北魏正式迁都洛阳。这是自东汉末年北方民族大规模向内地迁移的继续。随孝文帝到洛阳一带定居的，先后有100多万人。他们学习汉人先进的生产技术，使经济很快发展起来。洛阳街道整齐，气候温和，水源充足，大家的生活也好起来。那些留在平城观望的人知道了，都纷纷南迁。北魏中心巩固了，国力大大增强。然而孝文帝的改革还在继续，他下令让鲜卑人改穿汉人衣服，因为他认为鲜卑人的短衣作战方便，平时穿就显得小气。但这件事实行起来并不顺利，孝文帝很不高兴。这一天，他在朝堂又说起了改革的事。 朕有一件心事要问问你们，你们是希望朕做一个商汤周武那样的贤君，还是做一个平庸之辈？ 陛下，臣等希望陛下超越古代圣王。 你们究竟是赞成移风易俗，还是因循守旧？ 臣等愿日日更新呐、 啊。是啊，陛下。 是让大魏江山到此为止，还是传给子孙后代？ 愿意传之百代。 既然如此，朕要宣布新的改革，你们就不能反对了。 陛下，上令下从是臣子的本分，谁敢反对？ 那好，孔子说过，名不正言不顺，则礼乐不可兴。我今天就要说这言不顺。咱们鲜卑人的话语音不好听，文辞也不多，往往词不达意，不像汉话语音正能表达心意。我决定从现在起废弃旧语，都改说汉话。30岁以上的人已经习惯了，可以不马上改。30岁以下的，先是你们这些人要马上改过来。如果还有谁在朕面前说旧语，朕就撤他的职。 臣等遵命。 臣等遵命。 你们这样说也得这么做。守洛阳城的你们这几位，朕昨天看见几个鲜卑女人还穿着窄领小袖的衣服，朕早就下令改穿汉服，你们为什么不执行？ 臣等失职，罪该万死。 今天把话说开了，朕的话有什么不对，你们要当面争辩，朕绝不会降罪。如果当面顺从，背后不从，阳奉阴违，那就犯了欺君之罪。 孝文帝的改革还有许多，如改鲜卑姓 为汉姓，他原姓拓跋，就改成姓元，改用汉族的长尺大斗，改成汉人的官职等等，内容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法律各个方面。南北朝是民族大迁移、大融合的时期，各族人民相互借鉴、学习，取长补短，促进了各自的进步与发展。孝文帝顺应这一历史潮流，坚持改革，加速了这个进程。尽管他的改革还有很大的局限和不妥善的地方，可是他勇于抛弃狭隘的旧观念，移风易俗，不但使鲜卑人的素质得到提高，而且使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得以加强。他不愧为有作为、有胆识的政治家。 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孝文帝迁都》，剧中人由米铁增、蓝法庆、丛林、张彤、李元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配乐傅雪怡、苏健，责编陈冰、淳朴，录音合成宋鹤仙。 听众朋友你们好，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。 中国历史故事南国圣母，改写孙学刚，导演周正。 南北朝时期，北朝的少数民族中出现了一些有作为的人物。在南朝也有一位李族的女首领，称得起女中豪杰，她就是显氏夫人。南陵以南到大海称为岭南，那时候李人是岭南势力很大的民族，显氏家族又是李人的首领，管理十几万户人家。显夫人做姑娘的时候会武艺，多计谋，也知理懂法，很受百姓的拥戴。后来她嫁给了梁朝的高梁太守冯宝，成了太守夫人。冯家虽然几代在岭南做官，因为不是本地人，说话往往没人听，自从显夫人嫁过来以后情况就不同了。他帮助冯宝处理公事，对李人犯法都秉公而断，从此李人开始懂得遵纪守法，朝廷政令也行得通了。公元548年，梁朝一个叫侯景的人率叛军攻城占地，拥兵自立。岭南的高州刺史李谦士也想趁机起兵反叛。这高州的治所就在高梁城，所以他马上想到，没有冯宝，特别是没有显夫人和当地李人的支持是不行的，于是就派人去请冯宝。冯宝听说刺史召见，起身要走，却被显夫人拉住了。 等等，你真要去见李谦士吗？ 夫人，他是我的上司，要召见我，我不能不去啊。 哎呀，你想想，按朝廷法度，刺史不得无故召见太守，他叫你快去，一定有鬼。我看他是想让你和他一起谋反。 啊，夫人这么说有什么证据吗？ 你想， 现在各地都有叛乱的事，他身为刺史，就应该协助朝廷平叛才是。可他呢？朝廷让他出兵，他说有病不能去。可他还在招兵买马、打造武器，这还不清楚吗？他让你去，一定想调用你的兵马，说不定还打我们李仁的主意呢。 嗯，夫人说的有理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 嗯，不要去，看看他的动静再说。 嗯，也好。 几天以后，李谦氏见冯宝不来，就自己公开起兵反叛了，把主力派出攻城夺地。冯宝听说以后，又和夫人商量。 夫人，李谦是真的反了，高州一乱，岭南也就危险了。 啊，这事我们不能不管，他得了势，百姓就遭殃了。 那我就带人马去讨伐他，先拖住他再说。 不，你公开反他，那就会官兵相对，非得打一场硬仗不可，不能让将士们白白送死啊。 那夫人有什么好主意？ 这事由我出面好些，我一个女人，她不会疑心，趁她主力不在，咱们呢就这么办。咱们 好，就依你的主意。 这一天，李谦氏正在军中策划，手下人进来报告。 刺史大人，太守冯宝派夫人显示前来犒劳军队，送来大批粮草已到营外了。 哦，快快迎接。 是。 这东西放哪儿啊？ 快快快， 哎，兄弟们，这边 往哪儿放？ 啊， 贤夫人，这可真要谢谢你了啊。快请。 还不快动手。 嗨， 不要放了，怕你 快给我点重。 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 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一直把叛军赶出了高梁城。不久，梁朝派大将陈霸先前来平叛，在冼夫人配合下打败了李谦氏。陈霸先对冼夫人赞不绝口。几年以后，陈霸先取代了梁朝，建立了陈朝。他对冼夫人和冯宝十分信任，岭南百姓也拥护陈朝。可是过了十几年，软弱的朝廷又控制不了局势了，相继发生叛乱。当时冯宝已经去世了，他的儿子冯璞做了阳春太守，因为有母亲冼夫人做后盾，冯璞也成了岭南引人注目的人物。有一天，他接到了广州刺史欧阳和的命令，去广州议事。到广州见了欧阳和，他才知道这次召见的真相。 冯太守，在，我召你来是要告诉你，我起兵反陈已成定局。 啊 啊！你何去何从？我知道你们冯家在岭南几代为官，影响很大，你母亲和陈朝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呢，在岭南是一呼百应啊。可这岭南的事今后是我做主，陈朝管不了了，跟我过不去有什么好结果呀？ 那，你让我来干什么？ 我要你说服你母亲支持我，不要帮陈朝。怎么样？我不会亏待你们家的。 这，等我回去和母亲商量了再回复。 不用，你就留在广州 啊，你 写信去就是了。你母亲要是帮陈朝来打我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你让他好好想想，是要儿子还是要他的朝廷。 丰浦被扣作人质，只好派人回去报告了实情。简夫人听了悲愤交加， 我们冯家世代忠良，绝不做叛臣，冼家虽是土人也不会认贼为友，让我支持他欧阳河办不到。凤婆，我的儿，做母亲的不能为了私情不顾国家，你就好自为之吧。 传我的命令，各路人马立刻聚齐讨伐欧阳河。 是。 冼夫人亲率岭南部族军队向广州进发，和前来平叛的陈朝军队互相配合。经过一场激战，欧阳河兵败身死，冯蒲安然脱险，岭南又恢复了平静。陈朝为了表彰冼夫人，破例封他为中郎将、石龙太夫人，给予刺史规格的待遇。一个少数民族的妇女成了将军，这在我国古代还是极为少见的。又是20年过去了，公元589年，隋朝大军南下，俘虏了陈后主，灭亡了陈朝，结束了长达300年的南北分裂局面。统一成了人民最迫切的愿望。隋将韦光受隋文帝之命向岭南进军，这时候冯蒲已经去世了。冼夫人虽年过70，老当益壮，威风不减当年。岭南人一时不明陈朝灭亡的真相，共推冼夫人为圣母，联合起来阻止隋军。隋朝深知冼夫人在岭南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就派人带着陈后主亲笔信去见冼夫人。冼夫人这才知道陈朝已经亡了，她想起了和陈朝的亲密关系，忍不住痛哭起来。 想不到啊，当年我和先帝一起平定李谦时，这才不到30多年光景，陈朝就亡了。这是他后辈无能啊。我封家一向忠于国家，既然陈王随兴，全国要归为一统，我们也应该高兴才是啊，岂能与天子对抗，使统一难成呢？我决定派冯浑、孙儿去迎接韦光将军，你们说呢？ 圣母高瞻远瞩，我们听您的吩咐。 冼夫人派人迎接隋军进入岭南，隋朝名副其实地统一了全国。隋文帝加封冼夫人为宋康郡夫人。不久，有个岭南人叫王仲宣的起兵反隋，把韦光围在广州。韦光迎敌，不幸中箭身亡。当地有的首领也参加了叛军。在这紧要关头，冼夫人挺身而出，派孙子冯轩去救援广州。不料过了几天，从前线传来了坏消息。 生母，事情糟了。 什么事啊？莫非冯轩打了败仗？ 不是，是他自己不想打了。 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 圣母有所不知，冯轩和王仲宣手下的陈佛志交情很深，走到半道正碰上陈佛志前来迎战，冯轩不愿意和朋友交手，就下令停止进兵了。 好个大胆的冯轩，违我命令，有负朝廷，也坏了我冯家的名声。快拿我令箭，把冯轩捉拿下狱，等候朝廷处置。冯盎孙儿在吗？ 孙儿在，祖母有什么吩咐？ 我派你去解广州之围，你可敢去？ 祖母放心，孙儿一定杀敌立功，为您老人家争气。 好，你要多加小心啊。 孙儿记住了。 冯盎连夜赶到了前线，陈佛志领兵阻挡，被冯盎斩于马下。这时候隋将裴矩率军赶到，冯盎和裴矩一起打败了王仲宣，解了广州之围。可是参加叛乱的一些个首领怕朝廷问罪，率兵逃进了山里，不肯降服。一天，隋将裴矩带着隋文帝的诏书前来拜见冼夫人。 夫人，这次停叛多亏您老人家当机立断，才使岭南没有大乱，我一定奏明皇上嘉奖夫人。 啊，将军别这么说，冯家受圣上恩典，应当为国出力。我老了上不了阵，可用兵的事还行啊。 可是夫人，现在各地的首领不肯见我，也不肯归顺朝廷，此事还请夫人再想个办法才好啊。 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件事，看来非我亲自出面不可了。我要随将军到各地安抚，传达圣上的诏令，他们不会连我也不见的。 哦，这太好了。只是夫人年事已高，万一有个闪失，我怎么向圣上交代呀？ 我虽然年过七十了，可腰不弯，背不驼，手脚也还灵便，骑马赶路比将军不差。我这就派人去备马。 冼夫人穿上了将军的盔甲，跨上战马，亲自带着护卫们和裴矩一起上路了。他们从一个州走到另一个州，传见各地首领。大家听说圣母来了，果然都赶来拜见。 拜见圣母。 啊，你们都来了，这就好。我老了，可我不糊涂，是非我都清楚。你们跟着王仲宣反叛，错了就要认错。当今皇上已经下令不加追究，你们还犹豫什么？赶快都给我回去。 啊？ 圣母的话我们怎么敢不听啊？这是朝廷啊， 这是裴矩将军，他带来了皇帝的诏令，你们听听。 是， 首领们听了诏令，也由于冼夫人的崇高威望，都回到了原地。隋文帝接到裴矩报告，又惊又喜。 啊，这位冼氏夫人如此深明大义，真是天下奇女子啊！此次评判，夫人当列首功。朕追封冯宝为广州总管、乔国公，夫人为乔国夫人。岭南要设乔国夫人幕府，配备官员，刻制印章，授他调动六州兵马之权。今后遇有急事，夫人可见机行事，不必事先奏报朕知。 晚年的冼夫人享受着朝廷的信任和岭南人民的热爱，每逢年节，她总是让人们把梁、陈、隋三朝的赐物拿出来给子孙后代们看。 你们都看看，这是朝廷赏赐的啊！我这一辈子经历了三个朝代，想的就是一件事，什么时候都要一心为国为百姓，不做乱国扰民分疆裂土的事，也反对别人这么做。我百年以后，你们也要记住我的话，做事要对得起国家，对得起祖宗，你们都记住了吧。 老祖宗放心，儿子们永世不忘。 冼夫人不久去世了，可她维护国家统一的高风亮节，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岭南人。他的孙子冯盎后来就遵照祖母的遗训，为唐朝的统一做出了贡献。今天在广东、广西、海南等地都有冼夫人的庙宇，人民将永远纪念这位古代的伟大女性。 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南国圣母》，剧中人物有张连仲、许正廷、王慧元、石维坚、陈强、童凡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音乐傅雪仪、苏健，录音合成宋鹤仙，责编陈斌、淳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